《圣咏集》第141篇。上主，我呼求你，请求速来救助我。上主，我呼求你，请你听我的呼号。愿我向你行的祈祷，向馨香上升。愿我的手高举，如同晚祭的高腾。上主，求你在我的口边派一守卫，求你在我的唇前派一警备，莫让我的心倾向邪道，免得我再去犯罪作恶，莫让我与恶人同做坏事，免得我尝食他们的美味。一人责打我，算是我的恩遇，他责斥我是给我头的富油，我的头也绝不会加以抗拒。我仍然为迫害我的人祈求，当他们的首领被抛于岩石时，才感觉到我的话是如何甘宜。他们的骨头被弃置在阴府门旁，向人耕地掘田，将土块任意抛放。上主天主，我的双目一直仰望你，我信赖你，不要将我的灵魂抛弃。求你保护我，免陷于他们为我设的网罗。求你使我能够脱离为非作歹者的圈套。愿恶人一起堕入自设的网罗，而我却得以安然无恙地逃脱。